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規劃綱要是國家未來五年經濟社會發展藍圖和行動綱領， 一年四集特別節目談規劃論選舉，逢星期六下午三點至四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三十一同步現場直播， 嘉賓包括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 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談規劃論選舉， 大和方坚持住啦！大和方，大和方，这个星球就靠你啦！ 大和方， 唔止大和方，仲有工蜂、红蜂同蜂猴，每只蜜蜂都决定地球嘅命运。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救 B 大作战，英国胡夫男神 Jimmy 誓要喺一年之内拯救蜜蜂生存危机，永续花粉传播，确保我哋嘅食物供应无后顾之忧。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5月17日，本港新增四宗确诊，一宗本地个案患者为四个月大男婴。 政府收紧从台湾抵港人士检疫及检测要求。 罗志光称不排除取消违反职工会条例的工会登记。 以巴冲突持续，内塔尼亚胡称继续全力打击哈马斯。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又嚟到新一个星期啦，喺星期一嘅千禧年代，欢迎你大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啦，港台电视三十一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我系萧乐文啊，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咁政府之前咧都讲过，就话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啦营运去到八月底嘅啫。咁啊，见到公务员事务局咧最新就话啦，同紧咧建造业界、顾问公司、一啲公用事务嘅机构等等咧，系话会筹备推展一啲叫外展接种服务，咁就会。由而家咧係營運緊一啲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嘅一啲醫療機構去做啦。嗱呢一類嘅外展服務咧有之後咧，係咪意味頭先講到話喺建造業界係咪即係有啲嘅外展隊直接去到地盤嗰度，或者一啲工人咧係去直接打針嘅咧？咁成個安排咧又會係點樣咧？嗱，你本身會唔會都做開地盤嘅行業，或者對於外展打疫苗呢一個會唔會你自己都想，譬如自己嗰間公司啊、自己嗰行啊都可以有呢個服務咧？歡迎。打你1872311，讲下你点睇外展打疫苗呢一样嘢噶？又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喺电话旁边一齐倾下。有香港建造商会会长林建荣，早晨。 早晨啊，萧主席。 系你好，林建荣。 你好，你好。 讲下头先讲到话，业界系咪话筹备即系推呢一个叫外展接种疫苗嘅服务啊？系咪同政府倾啊？而家都倾成点咧？又 系嘅，我哋一路建造商会同建造业议会一路都系同发展局一路倾。这个问题的。咁我哋亦都系要为咗方便一啲工友呢，或者鼓励啲工友呢，系唔使要请假。咁可以系用一个外展嘅服务，能够等佢哋有方便咁可以喺佢工作嘅地方打得到疫苗。 而家个进度系倾成点呀？会唔会可以好快就做到呢？又 都喺度筹备緊㗎啦。咁我諗喺呢个月尾啦，呢段时候呢，会我哋就进行第一个呢、這个试验嘅地盘去做。咁我哋通常嚟讲呢，都系唔系话纯粹一个呢，咪视乎即系嗰啲地盘嘅情况啦。我哋好希望就能够地盘能够供应得到一啲比较大啲嘅位置，而唔系淨系服务一个地盘啦。我哋系会喺一个地盘同埋周边嘅地盘啦，啲工人都可以系好方便咁嚟得到打。咁呢个系最主要都系能够尽量令到有效率咁去令到工人接种嘅。 头先讲到希望月尾可以有一个地盘，有一个嘅即试验嘅地盘开始做啦。有冇话附近几多个地盘嘅工人都可以一次过嚟，同埋喺边区嘅？而家有冇话？ 我谂我哋而家暂时睇得到咧，就应该会系喺呢个东九龙嗰边，即、就、系、是、接近呢、這个機場啊，嗰邊嗰啲地盤比較密集啲啦，咁係可以做到咁嘅效果嘅。 咁、暫時我哋都做係喺度考慮緊落實啲地點嘅。咁亦都承辦商方面咧都反應上係好積極嘅。咁、我哋亦都要係睇得到要有啊，即係若冇若干嘅工人能夠報到名，我哋先至可以施行嘅。 嗯，頭先話承辦商反應積極，但係員工反應係如何？有冇問過佢哋啊？ 我哋積極嘅意思就即係話，我哋啲承建商都好樂意係推動呢一樣嘢，咁亦都係積極去啊睇下邊一啲工人咧，佢願意去接受一個疫苗嘅接種。 嗯，佢哋有冇問過啲工人中唔中意呢一類即係上門打針呢一類服務，或者佢哋個工人方面嘅意向係如何咧？又 嗱，正正係我哋而家都做係喺一個。即係喺度宣傳嘅階段，咁我頭先講正面咧，其實都有一啲嘅承建商都反映翻咧，都工人咧都係支持依一個咁嘅接種，佢話認為都係方便，因為其實我哋係諗住喺佢翻工當日之後下午嘅時間咧，就俾佢哋接種，接種休息咗之後咧，就可以翻屋企休息，咁啊唔使佢哋請假。咁當然啦，咁如果有啲需要多啲休息嘅，咁我哋係可以繼續休息啦。 嗯，但讲到佢喺地盘咧，要做一个即系外展接种疫苗嘅话咧，即系大家谂就可能地盘都可能有啲危险嘅地方，或者沙尘滚滚，要揾一个好似疫苗接种中心一个咁阔嘅地方，又咁卫生嘅地方，又有咁多医护人员喺度睇住嘅地方，系咪都唔系咁容易咧？ 系啊，正正系咁，所以我哋要揾一个好适合嘅地方。咁我哋有一啲就大型啲嘅地盘啦，佢嘅空间就比较大，咁同埋个设备比较好。咁先至可以做得到，亦都所以唔係個個地盤可以做，所以點解話可以用一個揾到一個大嘅地方可以適合嘅話咧，就可以其他周邊嘅地盤都可以走嚟啦。 嗯，但地盤譬如一般大家想象嘅地盤，即係唔係大家都入到去地盤啦，但係大家想象嘅地方都可能有啲户外啦，未必咁適合做一個打針嘅地方。如果你即係真係要安排一個適合嘅地方去打針嘅話，地盤有邊啲地方可以做到咧？ 其實地盤都可能大家我哋啲工友會知道嘅，啲好大型嘅基建工程地盤啦，其實佢個情況係比較理想嘅，咁亦都好大嘅，即係一啲大型嘅會議室啊，各方面嘅空間咧係足夠嘅，咁亦都唔係好似樓廠嘅地盤咁密麻麻，咁比較空曠，咁所以係比較適合嘅嗰啲地盤。 嗯，咁头先讲到你就话即系有啲地方适合啦。另一方面就系话会唔会啲工人可能打完针可以即系下昼打针，跟住之后就休息一下咁，系咪有啲类似嘅谂法？定系会佢哋打完针之后都会俾佢哋放下假？因为大家想象可能地盘工人唔系全部都文职啦，可能有啲都体力劳动嘅。咁你就算打完针，大家都聽過可能會令到佢哋有啲反應會攰啲啊，會可能身體上有其他嘅唔同嘅反應啊，都未必適合翻工嘅喎。咁呢啲情況係點樣鼓勵佢哋去打針咧？ 嗱，我諗每個人接種疫苗都知㗎啦，咁亦都視乎個人嗰個身體狀況啦。有啲打完第二日一樣翻工係冇事，但係有啲係比較攰啲，咁呢個係理解得到。咁我相信咧，我諗打完針嘅工友亦都會視乎自己的情況啦。亦都我諗佢同佢僱主大家應該係有一個好彈性嘅處理，我諗健康最重要嘅。咁其實喺呢個疫情之下咧，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唔同程度嘅影響同埋不便嘅。其實好講真咁講啦，即係發展局無論議會發展局同埋我哋城總承建商咧，喺過去都為我哋工友咧做咗好多好多嘅嘢。喺我哋所謂叫做關愛工地檢測服務，由 1.0 而家去到 3.0 咧，其實都一路係。方便工友為主，咁但係一啲不便，其實大家應該係要理解得到，要接受得到。尤其是而家外圍嘅情況亦都起變化。如果我哋能夠做預早咧，為咗自己防禦得到咧，其實無論對自己對社會都係一個好處嚟嘅。 嗯，但頭先嗰個好實際，可能真係影響到即係可能工人翻唔翻到工嗰個情況喎。這個就係可能正正佢哋選擇打唔打針嘅原因之一嚟喎。如果佢哋可以打完針即係有假嘅話，唔係更好咩？呢個 所以而家個問題就係我哋希望能夠工人同佢哋僱主個別地咧，大家係協調一下，我相信係可以做得到嘅呢樣嘢。因為就算你唔係做工友都好啦，我諗香港好多企業亦都好多人打咗針，亦都係有咁嘅情況嘅。 嗯。而家初步如果真係做一個外展接種計劃嘅話，有冇話係而家兩隻疫苗係邊一隻先咁樣㗎？ 我哋有分別嘅。暫時嚟講細節咧，就要等政府先公布，唔會話一次過有兩隻疫苗一齊打嘅。 嗯，即係，但係有冇話傾向邊一隻先嘅？ 暫時都未有一個決定啊。 O、okay, K， 好，即係呢個都要再傾啦。 是啦，冇錯。 好啊，同林建明同你傾到呢度啊，唔該曬你。林建明就係香港建造商會會長嚟嘅。頭先講到咧，有關於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啦，嗰個嘅運作咧，就預計去到九月底啊。咁啊，有一啲嘅外展接種服務啦，而家喺一啲個別行業咧都喺度籌備緊嘅。講到喺地盤嘅地方可以打一啲嘅疫苗，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講下你自己對呢一個籌備中嘅計劃咧，你點睇啊？18723111嘅。咁另外咧，講翻香港呢兩日嘅疫情啦，尋日就四宗確診，其中一個咧就係變種病毒嘅個案啦。咁就係之前感染咗嘅嗰位非籍嘅女護士嘅哥哥嘅一個四個月嘅小朋友嚟嘅。咁啊，再之前一日都係有小朋友確診嘅，有一個嘅四歲嘅男仔。咁佢感染嘅源頭就未知道，不過佢讀嘅幼稚園啦，廿幾個嘅老師學生咧都要係做檢疫嘅。台灣方面嘅疫情可能更加多人咧係關心同埋留意啦。咁啊，見到官方就話超過200宗嘅本土嘅病例啦。再之前一日咧就有多180宗嘅確診啦。咁啊，之前台灣都被形容係一個叫做即係模範啊喺抗疫方面。咁啊，突然喺確診數字上面有一個嘅大幅嘅提升啦，叫做都令人都係非常之留意同埋擔心啦。香港方面應對呢啲嚟自台灣嘅抵港人士，會唔會喺外防輸入方面嘅措施又做成點咧？咁請一位嘉賓咧都同我哋一齊傾下，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早晨。 啊，先生，早晨。 早晨，梁醫生。先講香港呢兩日個疫情先。有前日咧有一啲不明源頭個案咧，有一宗啦，咁啊，涉及嗰個幼稚園嘅小朋友嘅，咁嗰個點睇啊？你自己？ 那個個案而家我諗佢係究竟係一個譬如話係會唔會係一個真陽性個案啦，定或者係一個假陽性個案呢？而家唔係100%肯定嘅。最主要就係話呢，咁細嘅細路仔呢，其實如果佢感染呢，好多時候我哋都喺佢身邊嘅人度呢，其實都會揾到個源頭。但似乎過咗譬如日幾兩日呢，而家暫時我諗佢喺個源頭嘅篩檢度就揾唔到有咩陽性嘅個案啦。咁而嗰個係應該佢哋有啲緊密接觸，應該都要做埋抗體測試啦，睇會唔會有啲係曾經感染過嘅傳咗俾個細路仔。如果係冇揾唔到源頭呢，咁就真係要睇睇呢個細路仔本身呢，即係嚟緊嘅譬如會唔會仲有多個陽性樣本呢，譬如係個上呼吸道又好，或者係個即係話大便都好，或者係佢跟住之後嗰個抗體會唔會變陽性。如果呢全部都係陰性嘅呢，就只係得一個單一嘅陽性結果呢，又真係唔能夠排除呢又係另一次嘅可能有假陽性嘅情況啦。不過隨住我哋慢慢向住清零度進發呢，就始終我哋都會係有機會揾到即係社區一啲嘅無論新或者舊嘅一啲嘅即係話嘅傳播啦，就話會有嘅。咁呢個都唔使特別即係話係擔心嘅，只不過就話如果呢個係真陽性，我哋可能又要再過多幾個禮拜先會即係去到即係話清零。如果係唔係真陽性呢，我哋又會近即係清零多一步咁解嘅啫。 嗱，台灣方面啊，都同我哋非常之近啦。咁但係見到佢哋嗰個疫情，尋日就話206宗嘅本地嘅病例喎。咁見到香港方面咧，都即刻有一啲嘅因住一啲台灣嚟香港嘅人士，有啲嘅檢疫措施嘅收緊咗嘅。譬如之前就喺要之前就唔使喺檢疫酒店嗰度做嘅，就係做一個家居隔離嘅。而家就喺檢疫酒店嗰度咧，就隔離14日咁啊，期間咧要係檢驗3次啦。咁之後離開咗酒店之後咧，都要強檢多2次嘅咁。點睇成個措施同埋點睇台灣嗰個疫情呢？ 香港而家改咗21日咧，係今朝開始啦，凌晨開始再21日。不過一樣嘢就係嗰啲佢話打疫苗嗰啲咧，仍然係14日咧。呢、這個我諗係有少漏嘅，因為最主要咧就係話咧，呢、這個今次台灣嘅爆發咧，其實佢升得好急，咁就係話牽涉到一個即係話係英國嘅變種病毒啦。咁而呢個我哋見到個台灣嘅經驗咧，其實有啲嘢我哋真係要小心睇嘅，就因為佢本身咧個以前控制係相對好。本身咧就話個群體免疫咧係好低嘅水平，因為你唔會有自然感染咧，佢疫苗覆蓋都唔好。但係實際上咧，因為佢係未爆發之前咧，嗰個社區活動差唔多都係正常化嘅。喺呢個時間咧， 其實那個內部的防禦是很低點，如果你一有這種變種病毒一侵入社區呢，就形成一個這樣的，就是說一個爆發式這樣去上升的個案呢，其實這個呢其實是就是說我們香港都是要小心的，因為我們在個群體免疫度呢不會比台灣好得很多，在這樣的情形呢，如果我們在外防輸入了任何的疏漏被這些變種病毒是走進來呢，其實個手尾可以很長，而那個疫苗的氣泡呢，這樣東西都是要看的，即係話，雖然有好多低風險嘅地區咧，喺以往咧不斷咧都係想嘗試，即係話用疫苗啊縮短嗰、那個，即係話檢疫期啊，用其他咧或者係免檢疫咧，但係其實就係話見到差唔多係暫時未有一個真正係好成功嘅例子。即係你陸續好多國家想開放啲嘅，譬如話啲旅遊啊，或者啲嘅關咧，譬如話你好似泰國啊、韓國啊、日本啊，最近我諗你新加坡同台灣都面對唔同嘅問題咧。我哋其實就係話，既然你係覺得係真係要廿一日嘅係嘅檢疫嚟到處理個潛伏期嘅，咁就算你打咗疫苗啊，佢俾到六成至九成嘅保護你先算啦。如果兩地嗰個嘅發病嘅差距係去到超過100倍嘅，減咗六成至九成嘅，其實嗰啲人仍然係會帶嚟一個好高嘅傳播風險。而我哋個社區咧，其實唔容許譬如再一次咁樣走漏啲個案走入我哋社區度。咁如果今次係變種病毒嘅，咁我哋喺變種病毒嘅，就算啲近嘅，即係密切接觸者，你都唔夠膽縮短個潛伏期啦，即係縮短嗰個檢疫期啦。點解你話而家面對一度地方佢有變種病毒爆發嘅，我哋又可以打完疫苗就縮短佢個潛伏期咧？呢樣嘢又係有啲唔一致嘅地方，可能政府又要諗諗。 所以你覺得應該劃一全部，無論有冇打疫苗嘅話，都應該台灣翻嚟咧，就係檢疫隔離21日。 呢、這個我諗係比較穩妥啲嘅，澳門其實都係咁做噶啦。我哋其實似個澳門同埋嗰個政策方面都仲有不一致嘅地方咯。 嗯，但整體仲有冇其他嘢要做咧？定係而家即係真係啦？如果劃一曬去到21日嘅話，你覺得都夠穩妥咧？又 我諗仲有一樣嘢就係因為佢嘅疫情咧能夠咁短時間之後擴散同爆發咧、有機會可能喺四月已經開始嘅。咁即係話我哋已經返嚟咗嘅人呢，其實都喺嗰個風險之內嘅。當然呢個階段我哋唔會改變佢哋嗰個檢疫安排呢，都係要提醒一啲已經返嚟嘅人呢，如果佢有病徵或者佢有啲好特別嘅一個行動軌跡或接觸史，而係你有機會係會受到今次嗰個爆發影響呢，佢應該都係要盡早檢測，避免喺屋企傳出去啦，因為你好容易會影響到家人，亦都可能會影響到社區。 另外見到上個禮拜五咧，就有關於旅遊氣泡，新加坡同香港嘅旅遊氣泡，見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咧就話引述啦，新加坡交通部方面咧就話因為當地咧就新冠肺炎嗰個嘅確診個案增加，咁啊話新加坡認為咧好大機會咧都未能夠如期啊，預期就係講緊5月26日就係、是、按個機制咧重啟呢、這個雙邊旅遊氣泡嘅咁。你點睇最新呢一個嘅進展咧？係咪都覺得應該停一停先 咧？嗱，我諗如果就算睇翻佢哋所謂本地源頭不明個案咧，琴日新加坡都係有38宗本地個案，其中17宗嘅源頭不明咧，其實都係急升緊㗎啦。咁佢哋雖然未過我哋嗰個熔斷機制嗰個數咧，加埋仲可能係接近未過，但係咧。因為始終佢有個潛伏期，如果佢係咁急升法咧，其實嚟緊一兩個禮拜疫情都未必咁快能夠受控啦。同埋當地入邊亦都牽涉到個印度嘅一個變種病毒啦。咁同埋入邊佢自己本身都要係加，即係話係收緊曬所有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咧。喺咁嘅情形咧，我只覺得就係話都避免唔到，一定係要延後今次嗰個嘅旅遊氣泡，同埋喺重啟嗰陣時候咧。都要吸取今次嘅經驗咧，一再係第一樣嘢，機場係一個極度危險嘅地方。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喺我哋一啲本身疫情控制得好、疫苗覆蓋唔夠嘅地方咧，其實個病毒可以係急速喺我哋嗰度嚟擴散嘅。如果有個變種病毒走入嚟，所以我哋嗰啲嘅旅遊氣泡咧，一定喺個熔斷機制咧，係一定要監察為對喺。 即係話對方咧有冇一個變種病毒一個喺社區度持續傳播。如果係有嗰陣時候咧，這個免檢嘅安排咧極之危險。 嗯，你自己覺得喺譬如熔斷機制嗰度要有埋考慮變種病毒呢一個因素嘅話，要點咧？點樣定咧？嗰啲數字上， 其實我諗咧，我哋對個變種病毒咧，其實嗰個就要好緊嘅，佢有冇一個持續喺個社區度傳播嘅一個信號咧？嗱，如果你淨係一個群組咁嘅，你都可以好似香港咁，你仲有機會控制。 嗯。 但如果你持續出現咗，譬如兩個係源頭不明嘅變種病毒嘅個案喺個社區咧，而你亦都揾唔到佢中間有任何嘅關聯咧，即係話你個社區可能有一個持續傳播咧，喺咁嘅情形入邊咧，你一個禮拜揾到個兩個咁嘅個案入邊咧，其實你一表示有持續傳播咧，你其實唔知道跟住嚟緊嗰個禮拜會發生咩事。喺咁嘅情形入面咧，你一定係要早，因為你一遲咧，其實個案已經輸入，亦都有潛伏期。有啲個案可能冇咁早睇醫生， okay， 你已經有成個禮拜滯後嘅，自然會出事。 嗯，好啊，唔该晒梁子超医生。梁子超医生咧就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嚟嘅。嗱，头先又讲到有关于台湾嘅疫情啦，而家就话寻日咧系最新公布咧，官方方面就话超过200宗嘅本土病例。另外啦，新加坡旅游气泡方面咧都话，引述新加坡咧话好大机会未能够按机制咧重启呢个旅游气泡。你又点睇？欢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民阵召集人陈浩桓、支联会秘书蔡耀昌等十人被指前年10月1日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案件今日在区域法院开审，由早前负责818流水式集会案和831集会案的法官胡雅文负责审理，预计审讯10日。蔡耀昌昨日参加64长跑悼念活动时透露，已经透过律师向法庭表明会认罪。同案多名被告包括黎智英、李卓仁、何秀兰等早前已经因为其他集会案被判囚。案件涉及前年10月1日港岛区游行，十名被告分别是陈浩桓、李卓仁、梁国雄、何俊仁、杨森、何秀兰、吴文远、黎智英、善仲佳和蔡耀昌。以色列持续空袭加沙，以军炮火在星期日据报击中加沙民居。巴勒斯坦卫生部门说，42人在最新一轮的空袭中丧生，包括10名儿童，令加沙目前有近200人在这场持续7日的冲突中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会继续全力打击哈马斯，直至完全恢复和平，但是相信要一段时间。美国总统拜登在一段录影片段中表示，认为以巴双方同样应该享有安全和自由，华府正同各方合作以实现以巴持久的平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社交网站说，各方需要缓和紧张局势，必须立即结束暴力。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量人员伤亡，形势十分危急严峻，但由于一个国家阻拦，安理会至今未能发出一致声音，呼吁美国承担应尽责任，采取公正立场，支持安理会缓解局势。以色列约旦河西岸一处犹太会堂的看台倒塌，至少两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出事的犹太会堂位于耶路撒冷以北，当时里面有不少信众正是庆祝犹太教节日，期间会堂的结构突然倒塌，触发片段所见的人踩人画面。报道指事件有10多人伤势严重。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为事件中的死伤者祈祷。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全港大约有 3.5% 的10至18岁儿童和青少年患有青少年突发性脊柱侧弯，想知道可以怎样透过手术又或者物理治疗舒缓病情，请留意星期一精灵一点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黄淑仪。 如果只能够二选一，你会选做快乐的猪还是痛苦的人？想一阵先，今晚哲学关我事，陪你一起选。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哲学关我事。 2021年5月17日，本港新增四宗确诊，一宗本地个案患者为四个月大男婴。 政府收紧从台湾抵港人士检疫及检测要求。 罗志光称不排除取消违反职工会条例的工会登记。 以巴冲突持续，内塔尼亚胡称继续全力打击哈马斯。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剛才講到關於台灣方面的疫情，因應住台灣方面的疫情，政府都有一些收緊的措施，就在台灣回來香港的人士的檢疫檢測要求都有收緊，所有在登機當日或者之前14日曾經留過在台灣的一些本港居民都要有陰性的檢測證明，其中未完成接種疫苗的人士需要在指定的檢疫酒店隔離21日，完成了打曬疫苗的話就需要在指定酒店隔离14日，检疫14日嘅。咁啊，嚟自台湾嘅非香港居民咧，就唔会系获准入境嘅。咁当局亦都话咧，措施咧系由星期一啦，即系啱啱过去嘅00:00开始实施。咁就台湾抵港未完成接种疫苗嘅人咧，系强制检疫21日期间咧，系要接受4次嘅检测。如果系接种晒疫苗啦，亦都要系强制检疫嘅14日入边咧，系要接种要接受3次嘅检测噶。咁啊，之后有7日。嘅自行監測啦，咁啊喺之後咧抵港咗16日啦，同埋19日啊，抵港16同埋19日咧就要接受一個嘅強制檢測嘅，呢個就係台灣因應台灣嘅疫情有一啲嘅收緊嘅措施。另外頭先講到關於旅遊氣泡啦，香港同新加坡嘅旅遊氣泡未必如期推到喎，話咁啊頭先亦都講到就話5月26日咧就未必如期推到之餘咧，就話今個禮拜初咧會同新加坡方面咧會再繼續傾嘅。香港政府嗱，對於旅遊業界嚟講，旅遊氣泡可能都搞唔成嘅時候，唔知幾時搞到，業界人士嘅影響係點咧？呢段時間佢哋會唔會做一啲準備工作？會唔會搞一啲團啊，或者自由行等等咧？搞唔成佢哋會唔會都有一啲嘅善後工作要做咧？咁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有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早晨。 早晨，各位聽眾好。 早晨，姚思榮。而家話即係尤其是引述翻新加坡嗰邊啦，就話26日原本就重啟呢個香港新加坡嘅旅遊氣泡嘅，就話好大機會搞唔成啦。咁你自己係咪都覺得應該都搞唔成噶啦？或者嚟緊有冇聽到話業界會點樣再做啊？ 嗱，邱局長前兩日就已經預先即係開幾招啊，將嗰個情況簡單講咗下啦。我估計都係有咁嘅準備㗎啦，因為只要新加坡目前嗰個疫情呢睇嚟同我哋係有個比較大嘅差距啦，即係佢哋個疫情係咪出現一個明顯反彈而未受控呢？咁呢個我睇無論係即係香港市民啦，我哋業界都好關注嘅。咁如果係邱局長都有一個咁嘅信息出嚟呢，我哋某個程度都要打定輸數㗎啦，即係話5月26日呢估計開通嘅成數相對比較低。即係我哋都係覺得呢，即係最緊要都係安全第一。如果新加坡方面好明顯嘅 嗰個疫情咧係未受控嘅話咧、我覺得寧願推遲啦、反正上次都喺即係舊年年底都推遲過一次啦、今次係第二次。咁啊，當然有啲失望或者可惜啦。咁但係始終喺疫情之下咧，好多變數我哋都掌握唔到嘅。咁呢個情況之下，我覺得大家再觀望下啦。如果真係情況係未受控嘅，我覺得我哋業界都係支持推遲嘅。 係，但係業界方面本身對於即係旅遊氣泡呢一個個準備工作啊，或者睇到啲人對於可以去新加坡用旅遊氣泡嘅方式嗰、那個反應係點嘅咧？又？ 因為頭嗰兩個禮拜咧，就主要都係自由行或者係商務旅客為主嘅嚇、業界咧要話直接去預訂位啊，相對比較難啲，因為可能之前因為起動嗰一次旅遊氣泡啦，好多客都預訂咗，咁今次一開翻嘅話咧，咁好多客都搶位啦。咁我旅行社大家知咧，我都係代理嘅角色嘅啫。係咁如果客人都有咁大需求，佢自己又可以網上做到咧，我哋可以做嘅有限。咁你話有啲團啊團位冇分到咧，基本上呢幾個禮拜我哋分唔到咩團位嘅，好少好少嘅啫。好多時都係旅行社收咗客先，再同旅行社再航空公司即係攞啲機位咁樣。影響比較大就航空公司同香港嘅酒店啦，係啦。咁呢部分就諗住起碼每日有一班機來回咁樣。即係航空公司呢排都係都係慘㗎啦，係咪？希望起動到嘅，希望有啲生意做下啦。咁睇嚟情況就比預期係即係差啦，咁冇辦法啦。咁呢始終面對呢個實際困難啦。 即係所以聽落係咪旅行社本身就算旅遊氣泡呢一轉啦搞唔成，都未必好大影響啊？咁但係啲前線啲員工咧，領隊嗰啲點咧？ 頭先講啦，即係基本團有旅行社做嘅，但係可以做嘅就好少好少、始終新加坡唔係香港嘅，即係以往前往嘅旅遊熱門目的地啊。咁個旅行社有做，但係都係一樣啦。嗰啲機位咧，我哋係寄望喺即係三四個禮拜後啲機位鬆啲啦，咁我哋再攞多啲機位嚟做。咁目前嘅情況咧，就算旅行社收到啲客都好咧，都係講翻上次嗰個經驗咧，都係觀望咗先嘅啫。咁、所以如果要取消咧，我哋只不過就同啲客商量下嗱，咁嘅情況啦，咁咪再推遲啲啦。咁一般旅行嘅客都係明白嘅，即係出嚟玩都係開心嘅啫嘛，係咪？如果有任何風險，大家都唔想。咁所以要做旅客工作唔係太難嘅。咁自由行嘅旅客咧，有部分可能有咩要求，咁都講清楚，都係問題唔太大嘅。咁其實個量都相對小嘅啫，主要都係頭先講都係自己去上網訂啊，或者航空公司當訂嘅比例咧，係佔住大多數嘅。 我見咧之前你係咪都講過話，即係而家暫時香港叫做疫情相對緩和一啲啦。除咗諗話同新加坡旅遊氣泡之外，內地啊同埋澳門方面嘅通關安排，你哋都有啲諗法，係咪覺得呢個應該即係仲早啲搞咧？早啲搞過新加坡咧，仲？ 而家我哋業界都知道啦，本地遊已經開咗啦，最近就業界同政府傾緊就係遊輪嘅公海遊嚇，咁呢部分咧，因為都係做翻我哋本港嘅消費市場，咁呢個政府都同遊輪有關公司都傾緊，咁我哋都希望能夠逐步開啦。咁你只有你自己嘅消費同埋自己嘅喺入面嘅旅遊能夠相對寬鬆啲咧，咁同澳門同呢個內地傾咧，個條件相對就充分好多。咁前提都一樣啦。上次海一成都講點樣能夠開通咧，就香港一定要兩個禮拜內即係起碼係清零啦。咁喺呢個前提之下，我希望特區政府喺呢個目標咧，即係大家包括市民咧共同努力啦，一定早清零先有機會同澳門通到關。咁內地要求當然更加高啦，內地即係佢最驚就係一入到去內地之後影響其他城市啊嘛，咁所以呢部分咧，我估計嗰個難度比澳門大得多，但係一開到澳門咧，起碼喺嗰、那個數據上啊，喺做法上可以俾到內地有個即係資料啦，咁、okay. 所以我覺得咧，如果開到澳門，都是好事嚟嘅，咁當然我哋希望特區政府亦唔好放棄，同內地傾啦，起碼攞到一個數值嚇，咁同埋一個要求，譬如係咪打咗呢個疫苗就可以即係優先考慮咧？咁呢啲我睇政府用多啲 可能性再同內地傾啦。咁使到香港同內地澳門通到關，先至真正幫到整個旅遊業。新加坡始終咧嗰個量係少嘅，啊，同埋需求咧開頭大大。去到一段過程之後咧，佢需求會慢慢慢慢會冇咁緊張嘅。 OK， 好啊，唔該曬姚思榮，姚思榮咧就係旅遊界嘅立法會議員，同佢傾到呢度。講到旅遊氣泡，而家話可能好大機會咧，都係未能夠如期五月廿六號咧係繼續推啊。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我哋繼續聽你嘅電話。有關於咧，見到勞福局局長啦，羅志光尋日咧就喺網址嗰度提到啦，就話勞工處咧有責任咧係按住港區國安法咧係指導監督啦，同埋規管工會。咁如果工會咧係涉嫌違反咗職工會條例嘅話咧，就唔排除取消佢嘅登記。咁啊睇翻咧就話係涉及咧港區國安法咧第九、第十條啦。咁入邊都提到話係對於一啲社會團體等等，就係涉及國家安全嘅事宜咧，咁啊香港政府都應該採取一啲措施。咁啊網址入邊。都提到话社会团体咧，就系罗志光局长就讲到话系包括一啲职工会条例登记嘅工会等等。咁另外咧，有关于咧保安局啊，之前亦都系按住国安法啦，系冻结咗正被起诉违反国安法嘅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嘅。咁佢喺一传媒入边嗰个嘅股份咧系冻结咗啦。咁同埋佢三间嘅公司咧喺本地银行嘅户口嘅财产咧亦都系冻结咗嘅。呢个咧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嘅。电话旁边有行政会议成员亦都系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早晨。 早晨， 汤家华啊，我都同你倾之前咧，我想先讲一讲啊。而家就话一传媒咧，将会喺今日上午九点正咧，就系、是短暂停止股份买卖，系啦，个最新嘅消息系咁啦。我都想先问一下汤家华先，而家今次保安局啦，引用国安法去冻结咗阿黎智英个喺一传媒入边嘅股份咁，呢、这个同过往或者国安法咧系冻结其他。即係話國安法凍結一啲財產嘅程序上面咧，同其他法例去凍結財產嘅程序上面咧，有冇啲咩唔同嘅？呢、這個可唔可以講一講先？ 照我理解係冇唔同嘅。其實喺現有嘅法例咧，如果你嘅財產同呢個犯罪行為係相關，又或者可能係犯罪行為嘅證據，又或者你有機會調走呢啲資金嘅話咧，咁現行嘅法例喺其他嘅刑事罪行裏邊咧。都可以凍結呢啲財產嘅，咁所以就國安法嘅安排其實就冇乜特別嘅。而國安法嘅附屬法例裏邊所提及嘅咧，只係賦予保安局局長嘅權力，就冇一啲特別嘅程序嘅規限。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一般嘅程序係會適用嘅。咁即係話，如果有受影響人士認為保安局局長所掌握嘅證據係不合法。或者不合理，又或者是不应该行使的权力呢，他是可以向法庭申诉的。 但是过往譬如其他的法律啦，用一个冻结财产的方式，是不是都要向法庭申请？但是国安法之下就是保安局就可以行使这个权力，是不是有个分别？ 其实不是的。其实以往的程序都不需要向法庭申请的。就以往呢，就是执法部门就会通知银行，就叫银行呢就不要处理这些即是资金。如果要處理的話，要通知的執法部門，咁銀行自然就會凍結嗰、那個户口噶啦。咁其他人士咧就需要向法庭申請解凍。 OK。保安局今次就话根据国安法咧，就有一个叫实施细则嘅，咁就系冻结财产啦。咁入边就讲到，如果有合理嘅理由系怀疑某个人所持有嘅任何财产咧系罪行相关财产咧，咁就任何人都唔可以直接啦或者间接去处理呢一笔财产嘅，咁啊即系冻结咁啦。所谓罪行相关财产系咩意思咧？即系咪就系国安法得到嘅？ 我觉得喺国安法嘅层面里边睇咧。就黎智英先生現時被懷疑或者被檢控嘅罪行咧，就勾結外國勢力去制裁香港。嗱，咁會唔會喺呢啲行為裏邊有錢銀、有外國勢力同埋黎智英先生本人有錢銀嘅來往？咁呢個就可能係有涉及佢所被指控干犯嘅國安法嘅罪行。咁又係咁嘅時候咧，呢啲錢銀咧就如果喺個户口度咧，就需要。受到凍結啦。 咁就換句話，因為今次凍結嘅入邊咧，有一傳媒黎智英自己本身嗰啲嘅股份啫嘛，係咪即係代表可能一傳媒集團都可能 有機會涉及相關的一些法律的問題還是怎樣？ 應該不會的，因為股東買了股票就不是等於擁有那個公司的財產，很簡單啦，你都買了匯豐銀行股票嘛，等於你擁有匯豐銀行的資產，那不是嘛，大家都明白，那個道理是一樣的。那所以黎智英擁有股票呢，跟即是一團集團的資產呢，或者是蘋果日報的資產是完全是沒有關係的。至於今天有一傳媒停牌，咁我覺得你哋稍後應該佢有宣布嘅，咁可能咧係佢會作出一啲宣布啊，或者係證明佢嘅資金運作係冇問題啊。咁因為會影響到呢個股票嘅交易咧，所以可能都會要求呢個港交所停牌嘅。 嗯，因為大家就關心可能今次事件會唔會都影響一傳媒嘅運作啦，或者蘋果日報嘅運作啦。咁因為見到有啲 唔會嘅，嚇，應該唔會。 係，因為見到啲報道之前就話一傳媒即近年可能都是靠創辦人黎智英借出一啲嘅貸款去運作嘅咁。咁而家即雖然股東同埋個上市公司就係即係資產係獨立啦，咁但係一傳媒作為上市公司，亦都可能係用一啲即係懷疑而家可能涉及國安法人士嘅資金去維持運作咧。即係成個情況會唔會令到公司個資產最終都會成為事件被調查嘅對象，而影響一傳媒嘅運作咧？會唔會係咁樣嘅咧？ 我唔了解一傳媒佢個運作係點樣，亦都唔知道內情。咁但係假若佢係依賴呢個黎智英先生係提供現金嘅周轉咧，咁而家係黎智英先生嘅户口被凍結咧，咁可能喺短期嘅現金周轉度咧係會出現困難，呢個都不足為奇嘅。但係一間上市公司，如果你係現金周轉有問題咧，其實隨時都可以去向一啲銀行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嘅股東咧，係去要求幫助，或者係設立一啲新嘅貸款嘅安排。其實我係相當懷疑今日嘅停牌咧，就同可能一傳媒稍後會公布有一啲新嘅資金嘅安排係可能係有關。我唔知道我哋要睇下到時發展係點。 但整體譬如無論係國安法之下嘅凍結財產，或者其他法律嘅凍結財產咧，係咪個上訴程序都係一樣嘅？係點樣嘅？如果要提出上訴， 受影響人士可以向法庭申訴，要求咧係解凍。咁到時就大家要雙方就佢哋嘅理據啊，無論喺法律上或者事實上嘅爭議咧，會由法庭去作決定啦。咁呢個唔係一個上訴機制嚟嘅，而係呢個要求法庭即係協助嘅一個程序。 但喺國安法之下，會唔會呢一個程序係會困難啲㗎？會唔會？ 國安法裏邊就冇特別嘅程序係提出嚟，咁所以我相信咧，一般嘅程序會適用。 因為我見有啲法律意見，即係法律人士嘅意見咧，就話要知道即係凍結咗財產嘅理據先至可以提出反駁。咁但係而家就話根本可能要知道控方點解要凍結財產嘅理據都唔係咁容易啦。咁所以要行使呢一啲解凍嘅程序都有困難啦。咁點睇咧？ 我諗呢啲係我無謂批評呢啲即係法律意見啦。如果你當事人你知道係冇理據嘅，咁你咪喺法庭話冇理據咯。当你话同法庭冇理据嘅时候，责任就喺保安局局长度提出理据，因为只系有理据，佢只可以运行呢个权力，咁所以只需要提出话佢系冇理据嘅，咁保安局局长就要回应啦。呢啲即系免费嘅法律意见，唔紧要啦，讲俾佢哋听啦。 OK， 另外啦，都想讲下，我见到劳福局局长罗志光寻日都讲到有一件事件都同国安法有关嘅，咁就话劳工处都要履行有关于国安法啦、港区国安法嘅责任，咁啊对一啲工会咧系要进行有关教育啦、宣传啦、监督啦、管理等等咁，咁就如果又话一啲工会如果系可能违反咗即工会条例嘅话咧，都可能会取消登记，入边就涉及咧国安法第八、第九条，呢、這个可唔可以解一解？因为佢话第八。第九条， 首先咧，呢两个条文咧就系属于我哋叫做指导性嘅条文。 哦，所以第九、第十条先，我澄清一次。 第九、第十条系一指导性嘅条文，就唔系一啲刑事嘅条文嚟嘅。咁只系咧赋予呢个特区政府咧某一啲嘅法律责任。嗱，其实呢啲条文我哋几常见下嘅，譬如喺国歌法里边，我哋有见过啦。其实喺其他同国家安全冇关嘅一啲法例度咧，其实都会有嘅。老实讲，就算冇呢个条例咧。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呢，其实他都有政治责任呢，去确保国家安全不受到这个威胁。现在呢只是将 呢個政治嘅責任上面加多一重法律嘅責任。咁當然特區政府係應該跟循法律咧，係去處理。但係佢所做任何嘢咧，都係需要依法辦事嘅。意思即係話，若果有工會或者其他團體，無論佢嘅組合啊，或者有註冊啊，或者嘅運作咧，只要行得正、企得正，係符合法律嘅要求咧，其實係無所畏懼嘅。 因為見到其實職工會條例入面有一個有一點就提到，就話工會的經費不得在香港或者其他地方直接或者間接用在任何政治目的嘅。咁有啲人就話會唔會都含糊啊？即係工會唔可以將一啲錢用在政治目的上面？咁呢個有冇機會即係 點解你覺得會含糊呢？ 或者有啲譬如 政治目的就政治目的啦，即係工會一般嚟講係處理勞資相關嘅利益同埋糾紛。各方面嘅，咁如果你啲錢唔係用喺勞資相關嘅糾紛或者係即係利益嗰方面，而係去做一啲即係譬如去選舉咁，咁呢個當然係犯法啦。咁點解你認為因為你從事一啲政治嘅行為就不受法律規管呢？我覺得呢啲諗法就對唔住啊，真係要不得。 因為政治目的呢四個字，我想即係解清楚咧，即係裏面嗰個嘅意思有冇？ 我覺得呢個好簡單嘅用詞，大家都知道咩叫政治目的啦。即係我頭先提出，你攞去做選舉咁呢個明顯就係政治目的啦。 明白。 啲相關相關勞資之間嘅糾紛係冇關係嘅咯。 OK， 好啊，唔該曬湯家華，同你傾到呢度，多謝曬你。湯家華咧就係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資深大律師。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台湾再新增206宗本土新型肺炎病例，继续创单日新高，传播的范围向南扩大。鉴于台湾的疫情是转差，港府昨晚宣布今日起停止非港人从台湾入境，并且收紧由台抵港人士检疫及检测要求，包括在指定检疫酒店强制检疫由14日增加到21日，期间要接受4次检测。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人士亦都需要检疫14日，期间接受3次检测以及7日的自行监察，并且抵港第16日和第19日再接受强制检测。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政府鼓励市民接种疫苗对抗新型冠状病毒，但是有 BioNTech 接种者打第一针之后出诊，因此不可以打第二针。向私家医院求诊获回应是不识睇疫苗相关的不良反应，较原定打第二针的日子超过了5个星期，仍然未能够打针。目前公立医院过敏门诊已经接获大约500宗转介，预料轮候数以月计。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政府的安排未能够充分照顾出现敏感、接种两剂后抗体不足、希望再接种等情况。假設650万合資格市民當中有1%出現敏感，已經達到65000人，公立醫院門診難以處理大量個案。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早前曾經出席柴灣和深水埗聚會的42歲男確診者，即是首宗社區感染變種新型冠狀病毒印度裔患者的非籍女友人的胞兄。他4个月大的仔昨日亦都證實確診，被驗出同樣帶有 N501Y 以及 E484K 變種病毒，屬於本地的感染相關群組個案。該群組目前累計11人染疫。本港昨日另外有3宗输入个案，少于5宗初步确诊。东方日报报道。 商报报道，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新冠疫情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在微博发文表示，以目前的全球疫情来看，新冠病毒已经成为常驻病毒，必须做好长期应对准备。而率先完成接种疫苗的国家和地区，将会先行走出新冠阴影。根據這一年多的經驗，只要根據疫情採取嚴格的社交距離限制，加大檢測和人員流動追蹤，控制疫情只是時間問題。商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本港近期興起一股盒裝日式即食生蠔的熱潮，連帶海膽刺身、螢光魷魚刺身亦都成為大熱，連街市的魚檔亦都有售賣這類的產品。蘋果日報上個月中去過多個街市和超市購買日式即食生蠔、海膽刺身和螢光魷魚刺身化驗，結果發現一個從聯和墟街市購入的螢光魷魚樣本驗出含霍亂弧菌，而另一個購自大埔墟街市的海膽樣本就驗出重金屬含量超標。 食环署回复就话，去年11月至到今年4月期间，署方抽取超过3400个水产以及相关制品，咁除咗3个鱼同埋1个蟹样本验出金属杂质或者系瘦肉残余含量超标之外，其余嘅样本都通过检测。苹果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行政会议早前批准新巴城巴分阶段加价12%。新巴城巴副主席钟泽民接受专访的时候表示，即使刚开始展开首阶段加价，每个月仍然录得几千万元的亏损，直言不能够无止境挨下去。他透露，新巴城巴计划再循多个方向开源节流，率先向政府提出改革专营巴士票价调整机制，包括加入油价波动因素，并且采用类似港铁现时可加可减机制，每年检视票价是否需要调整，避免再出现大幅度加价的情况。他亦都不排除再向政府申请加价。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变种病毒肆虐全球，年轻人入院催生，新加坡和台湾都有不少的中小学生染疫，各个药厂全速推动临床测试之下，加拿大和美国已经先后亮起绿灯，替12至15岁的少年打针。本港一定要做妥研究和加快准备，替社会建立更强的保护网，争取尽快复常。经济日报社评。 信報社評說，台灣疫情在短時間內極速惡化，很大程度是與抗疫疲勞有關，其次就是疫苗接種速度太慢，接種的人數不足200,000，佔人口比例低於1%。目前提供的疫苗只有阿斯利康，有中國公司表示願意售賣大陸生產的疫苗，但被拒絕。社評說，台灣採購疫苗不應該政治掛帥，世衛已經被國藥集團的疫苗列入緊急使用授權，台灣要認真考慮，否則疫情持續後果堪憂。信報社評。 蘋果日報的評論就講到，警隊國安處處長蔡展鵬涉嫌光顧無牌按摩店，案件發生在一個多月才被傳媒爆料之後曝光，意味著警隊長時間將公眾蒙在鼓裡，在迫不得已之下才公布，令人有故作隱瞞的感覺，警隊有必要盡快完成調查工作並且向公眾交代。蘋果日報評論。 文匯報的社評說，聯合國安理會昨天舉行巴爾衝突緊急公開會，推動各方停止敵對行動，重啟政治對話。社評說，在疫情肆虐全球下，如果中東再爆發全面戰爭，將會嚴重影響全球穩定和經濟復甦。社評指，美國在這個危急時刻阻撓局勢降溫，只是考慮自己的政治利益，極不負責任。文匯報社評。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宗教早前嘅交通意外啦，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快线嘅，咁而家清理好，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啊，咁亦都影响到青山公路去翻呈祥道咧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九华径。重复多次，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喺泽安村啦，咁亦都影响到青山公路落翻去呈祥道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九华径。喺香港区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落翻渣华道嘅支路，由于有坏车，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维园上桥位。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落翻去渣华道支路啊，有坏车，咁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喺维园道上桥位。咁另外，宝林北路去秀茂坪道近住翠林体育馆慢线有坏车，咁影响到而家宝林北路来回方向近住翠林体育馆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快线的交通意外呢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段呢就慢车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车多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 咁呈祥道去观塘头先讲咗个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讲翻隧道嘅情况，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太古城。喺九龙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翻奥运站方向，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慢车，龙尾就海丽村。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一段车多，排到去观景台。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排到白石角。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 一年四集特别节目谈规划论选举，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现场直播。 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谈规划论选举。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2021年5月17日，本港新增四宗确诊，一宗本地个案患者为四个月大男婴。 政府收紧从台湾抵港人士检疫及检测要求。 罗志光称不排除取消违反职工会条例的工会登记。 以巴冲突持续，内塔尼亚胡称继续全力打击哈马斯。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讲到咧，有关于咧劳福局局长罗志光咧喺网志上面就解释啊，咁就话咧劳工处咧有责任系按住港区国安法咧去监督同埋去规管啲工会，咁如果工会咧系涉嫌违反职工会条例嘅话咧，就话唔排除会取消佢嘅登记。咁啊，讲到有关于国安法啦，就系涉及边条咧？就系第九、第十条噶。咁其中第九条咧就讲到话，特别行政区啦，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咧系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同埋防范恐怖活动嘅工作，对于学校啊、社会团体等等咧，系涉及国家安全嘅事宜咧，咁香港特别行政区咧系应当采取必要嘅措施，加强宣传、指导、监督同埋管理等等嘅。咁啊，见到咧，劳福局咧上个礼拜都向立法会咧系交咗文件，就话建议喺劳工处开设一个叫做首席劳工事务主任啊。咁佢嘅工作系咩咧？就系规管工会咧，系要遵守职工会条例啦，同埋港区国安法嘅。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1，1872311嘅。又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有职工盟总干事蒙兆达，早晨。 系早晨， 早晨蒙兆达，点睇头先讲到劳福局局长喺网志入边讲到一啲工会如果系违反咗职工会条例嘅话，会取消佢嘅资格啦，亦都讲到话根据港区国安法啦，佢哋系有责任去监督工会等等啊。点睇佢呢个最新讲法咧？ 咧，我谂即系呢个网志，即系佢摆出一个好强硬嘅政治姿态啦，一方面就係讲明话劳工处都有责任要去執行国安法啦，有个政治任务喺度啦，咁另一方面就係话会用强硬嘅手段去取替一啲违反职工会条例嘅工会啦，咁其实如果你将即係两样嘢挂钩嘅时候，其实就係用一種即係威嚇嘅手段，要你哋啲工會組織即係聽話同埋服從。 即係我哋會擔憂，就係有一種嘅政治整縮嘅文化，由原先係整頓呢個教師啊、記者啊，到到而家咧就要去整治一啲持反對聲音嘅工會組織，都反映到係一種即係對於公民社會嘅全面收緊嘅狀況啦、啊、 嗯，因為今次佢即係兩個法例嚟嘅，一個就係職工會條例，一個就係港區國安法啦。咁佢就話用港區國安法咧，就即係有個責任去監督同埋去規管工會，即係話勞工處咁。咁但係佢話最終如果即係要用嗰條條例都係職工會條例，如果工會係涉嫌違反嘅話，就會可能取消佢登記。咁但係職工會條例其實理論上照理工會都一路係遵守緊㗎。 我不觉得即是我们以往做的任何行为是威胁国家安全的、 嗯、 我们都是履行着即是工会的职责和我们的即是应有角色，即是你说去争取民主支持社会公义，我们觉得都是工会的应有之义来的、 嗯、 但是问题你现在不是说即是你睇你系咪有违反或者抵触国安法、哦？ 嗯， 而系佢用职工会条例去执行国安法底下嘅政治任务、哦，咁呢个先可怕、哦。因为其实职工会条例，如果你睇翻里头嘅条文，佢系赋予职工会登记局局长有差唔多系即系无上嘅权力去取替一啲工会嘅、哦。 嗯， 你睇翻里边嘅条文咧。有一条就是说关于拒绝登记的条款， 嗯， 就是职工会局长呢可以因应这些工会违反任何职工会条例或者他们会章的条文，或者如果他觉得你们成立的目的是有非法性的， 嗯， 那他已经是可以即是运用他的权力呢去取替呢啲工會噶啦， 嗯， 嗱，即係佢其實個條文係非常空泛嘅、哦，佢講到違反任何條文、哦，或者你嘅目的有非法性、哦， 嗯， 乜嘢叫做個目的有非法性呢？即係唔係話你嘅工會有咩行為、哦，而係佢揣測你嘅目的、哦， 嗱、 所以即係喺咁空泛嘅框架底下，你好容易就踩著個地雷，誤中紅線。他就會運用職工會條例去執行他即係勞工處而家所宣稱的執行國安法的政治任務咯。咁所以呢個係令人非常擔心啊！ 頭先講到有啲條例都可能模糊一啲啦，你自己預計可能有幾多工會因為違反咗職工會條例啦，而係有機會被取消資格嘅咧？ 嗱，我諗即係話有幾多工會，我諗呢個係好難去評估啦，現階段。 嗯。 但係起碼我哋見到，即係如果以往我哋都睇到嗰個情況係，佢對於法律條文嘅詮釋啊，或者國安法嘅定義啊，嗰條紅線都係不斷漂移嘅。咁、 嗯、 如果我哋只係做翻以往一路履行緊嘅職工會角色，例如話我哋去反對一啲政府嘅政策，或者係發動某啲行業甚至乎公共事業嘅罷工行動。 嗯， 又或者是跟国际工会交流合作，会不会都会踩中他们的国安地雷呢？那这个是令我们很忧虑的、哦 嗯、 因为其实你看回罗志光的网志，他提到即是有工会威胁国家安全就会被取缔，但是没有讲过在什么情况、什么行为底下是会抵触国家安全的、哦 嗯、 那在这个情况底下你就会感受到其实是一种即是政治威吓，而你其实不知道那条界线在哪里、 嗯、 可能随时踩中地雷都不知道。 但是讲到譬如罢工啊和其他外国的工会去交流啊，这些应该是不是在职工会条例里面是没有提到这些问题的？应该是 不会有问题的嘛，这些是吗？ 嗱，职工会条例就有提到就是说，即、就是你罢工其实是工会的即、就是正常可以做的活动来的。 嗯。 咁、至于话你同外国交流，咁其实喺职工会条例来讲，如果你係参与一啲工人嘅国际组织呢，亦都係容许嘅。 嗯。 咁但係即係我哋继续做返呢啲嘢， 会唔会有一日即系又会变成踩中个红线，变成超越咗佢嘅界线咧？咁呢个我哋唔知嘅。 嗯，但 系你讲。 但我想知以往多唔多真系透过职工会条例去取消一啲工会嘅资格嘅咧？ 我自己就冇听过系有咁嘅个案，因为例如话有啲职工会。可能佢冇交到財務報表，或者冇按職工會條例規定去呈報一啲資料，咁佢係違反規則啦，咁咪要收到傳票上法庭罰款處理咯。咁相對都係用啲輕微嘅罰則咧，去處理呢啲違例嘅事宜嘅。 係。 咁我諗喺六七暴動之後，其實即係政府。對於職工會的管制呢已經是有態度上大幅度的轉變呢、就不會隨便去取替工會組織、都是用一種比較自由的態度去由你自己去、履行你的結社權利。但是現在看羅志剛的網誌就會令人憂慮，會不會其實政府現在即個對職工會的取替有一種即是大幅度的轉變，是要將即係國內嗰種即係操縱公民社會的做法，延伸過嚟香港，是要即係好似大陸咁樣樣，即係你只有一個官方工會，係咪嚟緊香港都會變成咁嘅情況？只有即係愛國愛港佢哋眼中嘅呢一種工會先可以存在呢，咁呢個係令人相當憂慮，亦都係衝擊住我哋原先一路享有嘅組織結社自由嘅。 嗯，因為見到咧，職工會條例入邊有一條咧點就講到就話，工會嘅經費咧唔可以喺香港或者其他地方咧直接或者間接用喺任何政治目的嘅。咁頭先同阿湯家驊傾咯，即係咩叫政治目的咧？咁佢又舉咗個例就話，即係參選嗰樣嘢，即係如果你參與選舉，咁就係政治目的啦，其中一個例子啦。咁我想知道，譬如而家。職工盟是本身是一个工会，定是旗下那些才是工会？那職工盟自己又 是一个叫社团，定是工会呢？是怎么分的呢？你们现在 是？其实職工盟呢就是用社团条例注册的，这个有历史的因由啦。因为早期呢職工会条例呢是不容许跨行业工会的联合组织的。后来这个条例改了，但是我们就没有再转用这个職工会条例。咁但係呢，你講返職工會條例呢，的而且確有一個條款呢，就係規定工會嘅經費呢係不能用於政治用途嘅。係 囉。 嗱，咁呢個都會係一個緊箍咒，佢可能會使用嘅。 咁但係你哋就唔係工會啦，如果政府。 我哋就唔係工會，但係我哋旗下我哋有九十幾個屬會，佢哋大部分都係經職工會條例註冊㗎嘛。咁變咗如果佢引用呢個條款嘅時候，亦都有機會挑戰一啲即係參與社會運動或者爭取民主嘅工會，就話佢將經費用於政治咯。因為其實喺職工會登記局眼中咧，嗰、那個經費用於政治嗰、那個政治咧，就唔單單係指選舉嘅。我哋以往亦都有一啲工會咧，佢因為可能整條橫額整啲示威品啊，去參與即係保衞釣魚台嘅遊行咧，都俾職工會登記局嘅職員咧挑戰啊，就話佢。即係係咪用於政治用途嘅？所以佢嗰個政治嘅定義咧係非常廣泛嘅。咁有機會就係用呢個條款咧，去禁制一啲即係佢認為唔聽話嘅工會組織咯。我都好擔心呢種係都會係一種選擇性嘅執法。 OK， 好啊，同阿蒙少達你傾到呢度。蒙少達咧就係職工盟嘅總幹事嚟嘅，講到有關於勞福局局長一個嘅網誌入邊提到有關於會行使職工會條例啦，如果發現有啲人係違反嘅話咧，就唔排除會取消佢嘅一啲工會嘅登記嘅。聽下你嘅電話先，電話旁邊有石先生，早晨。 系早晨啊， 早晨，你好，请讲。 系啊，根本而家唔系有一把刀喺个头度啊。而家直情系一个断头台喺个头度。而家任得佢系任得佢讲噶喎。而家嗰条红线咧就一路漂移紧。我哋都冇从把握，到底佢个划界线系乜嘢咧？嗱，好似好简单，你嗰啲工会系要求罢工、采工，系表达我哋市民一啲意见啫，唔好话反对啊，都系唔得嘅。是不是这样说啊？他一定是有影响到行政的施政的。你罢工是不是影响到？慢洗是不是影响到呢？一定有的。是吧？ 咁而家如果係咁講嘅話咧，所有工會全部都係要係建制派，好似立法會、區議會議員咁講，完全係 low 四嘅。我哋市民，我哋有咩表達能力咧？我哋有咩表達權利咧？嚇、啊，係違反咗基本法，好似好簡單一個問題啫。醫管局係罷工引致到封關，咁樣我哋係咪而家現在封關都仲有疫情發生？遲咗封關，仲有疫情發生。 嗯， 咁樣醫管局係咪要取替先？阿生，呢啲 你講， 唔該， 係因為醫管局就唔係一個工會咁樣。 係嗱，咁樣講，譬如真係有啲公民工會， 嗯， 係要求爭取嘅，好似你話要加薪啊， 嗯， 或者係貨櫃會啊，要點樣，或者係政府佢嗰啲行政係有失誤， okay. 或者行政係唔啱嘅，即爭取都系唔得个，下问取替喎，系、 嗯、 咪？好嗱，最主要俾我睇到咧，最主要问题一定针灸教协。 O、okay, K， 好啊，唔该晒石生，同你倾到呢度。咁佢主要都系担心，即系讲到政治目的嗰样嘢啦，会唔会有啲工会系涉及一啲诉求，可能都系一啲政治目的，就可能系被取替咧？佢有呢个佢自己咁嘅意见啦吓。仲有冯女士，早晨。 早晨，萧主持。 系你好，请讲啊。 你好，我想讲咧，就系头先你访问嗰个嘉宾咧，佢讲佢自己咧冇做过一啲关于政治目的嘅嘢，但系正正就喺呢个2020年咧二月咧，佢系参加咗即公民啊吴敏仪，佢系参加咗嗰个医管局嗰个罢工嘅，那个罢工系目的系乜嘢？就系、是、叫政府去封咗个关啊嘛，咁呢啲唔系政治目的咩？ 嗯。 咁我想問，事實就係一個事實，正正擺喺眼前。咁頭先你訪問佢，佢係咪一個工會？咁佢話係一個社福機構啊， 社團。 咁但 係 佢都 係負責因為社團條例嗰度登記。 所以我覺得你工會，你行翻工會，你應該要做嘅嘢咯。咁、 嗯、 你逢係註冊都有政府有一個條例去管咗每一個機構要做啲乜嘢噶嘛？咁你超越咗，你就係超越咗啦。咁、 嗯、 事實嘅嘢你就話冇做過，我覺得頭先就因為佢喺大氣電波咁樣講，所以我就打電話上嚟，想同佢講，做咗嘅嘢就要承認。 嗯， 錯就係錯，正確就係正確。咁你日後你做翻你自己即公民應該要做嘅嘢就得啦。你為翻我哋一啲勞工市民去爭取翻我哋應該有嘅權益，爭取翻我哋嘅多啲嘅勞工假期咯，將公眾假期嗰度去爭取翻嚟咯，將我哋嘅時薪最低嘅工資爭取翻嚟咯。 OK， 好啊，唔該曬，馮女士，同你傾到呢一度啊。講到佢都覺得，譬如一啲工會都係集中翻講翻啲勞工議題，就會佢建議啦，覺得會咁樣會好啲啊。頭先講到啦，都係有關於勞福局局長喺網誌入邊關於咧係職工會條例，佢話咧就嚟緊都可能如果一啲違反嘅話咧，就會取消一啲工會嘅資格。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话，台湾原本确诊个案少，疫苗覆盖率唔高，导致群体免疫水平较低。在今次疫情爆发之前，当地社区活动已经接近正常化，内部防御属于低点，令到一有变种病毒侵入社区，容易出现爆发。他说香港如果在外防输入方面有疏漏，手尾可以很长，认为当局应该不论是否已经接种疫苗，或一要求所有从台湾抵港人士强制检疫21日，相信会较稳妥。另外，本港一名4岁小童近日确诊，感染源头不明。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应该再检验小童的上呼吸道和大便样本，假如其他样本都是阴性，不排除小童是假阳性个案。政府正同建造业界等筹备和推行外展接种服务。

佢由佢帶嚟到今時今日，差唔多成個月又多，一路都爆出嚟。咁你哋佢有冇諗過一樣嘢？而家台灣嗰邊又有，咁你依然仲係25日啊，自顧以為冇問題。再講翻之前再前啲，英國有變種病毒，佢都係唔理，又係話叫俾人入。咁你可唔可以將嗰個時間收長佢，由21日入變28日 ？OK， 咁你咁樣先可以令到香港嘅市民安全，先至可以成噶嘛 ？OK， 你成日自把自為，以為話自己可以定得，咁你如果將呢啲嘢收為好似有啲機組人員啊之前唔使檢驗嘅，咁你應該要限制佢有啲公共地方唔去得，我唔使你驗，但你唔去得，你都要喺，譬如你揸架飛機嚟香港，你兩日後要飛，你咪喺酒店兩日後你咪飛咯。啊，同埋嗰啲即係嗰啲空姐啊，嗰啲都係係嘛？如果你要周圍走嘅，你一定要驗。 但佢廿一日咧，都中間都要驗四次有啲檢測嘅咯。 你驗四次一樣嘢嗱，我最簡單都話講翻樣樣，印度嗰啲啲，你又驗完又驗啦，又話要封樓要成啦， 即係都有機會流咗出嚟 嘅，依然都仲係爆發。仲爆緊，即係佢接觸咗個班嗰啲啊，只不過話我十日後啊、十四日後啊，甚至廿一日後先爆發咁解啫。 O K， 係啦，咁你應該成個小心噶嘛，咁同埋你成日醫管局成日推嘅，我哋要打針。你大佬你打針一樣嘢，早排你又話手民之誤，我想問一聲，我嚟打針，你已經係分開咗呢間打咩針，嗰間打咩針噶啦。我嚟到打針，你會唔會問聲我？你而家系咪打？你系咪要求打呢只针？咁你先帮人打落去噶，系咪啊？你嚟到我就一嘢吉落去搞掂。 好啊，唔该晒陈生。不过应该佢哋去到嘅时候都应该有啲职员问清楚系会打咩针嘅，以嗰个规矩嚟讲咁。头先讲到啦，就系、是、如果系登机当日咧，或者之前14日咧，曾经喺台湾逗留嘅本港居民啦，咁就要有阴性嘅检测证明。咁啊，如果未完成打疫苗嘅人咧，就要喺指定嘅检疫酒店咧系隔离21日嘅。咁亦都讲到呢段期间21日咧都系要接受4次嘅检测嘅。咁啊，另外方面啊，见到而家关于打疫苗方面，好多人都讲到，成日都话啊，系咪有啲诱因咧？之前讲到疫苗气泡系一啲诱因啦，有啲公司可能自己会提供打完针之后可以俾啲员工放假系一啲诱因啦。咁我见到另外有人亦都提到话，系咪可以如果市民打针嘅话，可以参与抽奖啊等等。我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先。有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史立德，早晨，早晨，史立德。 系早晨，你好， 听到，系史立德，系咪我见你都有讲到一啲建议，话可以希望可以提升成个打疫苗嗰个接种率啊，系咪有啲建议啊？你自己都 系啊，咁我就系希望就系谂啊啲方法咧，系令到多啲人关注啦。咁就而家咧就都即系我哋香港接种嘅疫苗咧，都系比较系。偏低嘅，咁我认为咧，即系提升咧，系去接种啲疫苗咧，咁当然咧就要政府咧多啲宣传啦，教育好啲市民啦，教点样疫苗嘅情况嘅信息系点噶，咁令到大家咧都认知清楚一啲吓，咁譬如呢个疫苗嘅透明度啊，咁疫苗嘅专家咧多啲解释清楚俾啲大众嘅。市民清即系认清楚佢哋嘅危险性啊，或者系嗰、okay. 会唔会系有因为清楚而令到大众市民有啲误解咧？ 我见你有个具体建议，系咪话即系啲奖励制度咁啊？ 一啲并发症咧，咁当然啦，即系我建议嘅一个抽奖嘅方式咧，可以去鼓励啲市民啊，咁啊俾佢哋咧就。更加关注呢一样嘢咯。 具体系点做咧？点样抽奖法咧？即系我譬如我预约咗今个礼拜嚟打针嘅时候，我就自动跌咗去个抽奖池嗰度，定系点咧？同埋抽奖都好睇过，即系今晚系几多噶嘛？你有冇具体建议系点样噶？ 咁咧就呢啲咁嘅抽奖嘅诱因咧，咁当然由政府咧先有能力去带领嘅。咁我譬如举个例啦，就系、是、去。 政府咧揾啲機構啦，或者係慈善機構啦，捐一啲錢出嚟啦，譬如咧係獎券基金啊、馬會啊又好啊，或者係一啲香港啲船團啦。咁香港人咧都好好嘅，即係過去都好有愛心啦。咁凡是遇到有啲天災人禍咧，都係捐一啲錢嚟到支援啊。咁尤其是今次咧，我哋自己香港自己嘅地方嘛，咁我相信咧係將嚟打一啲疫苗咧係會引致到一啲人士嘅關注啦，市民嘅關注啦，咁提高佢哋嘅一啲接種嘅能力啦。咁舉個例啦，咁如果係為期四個月嘅獎勵咁樣嚇，咁如果每個月咧係都係幾百萬嘅啫，咁嗱，譬如講每一次抽獎，每個星期抽獎一次，我提議嘅100萬頭獎、二獎50萬、三獎20萬嘅話咧，每個月只係680萬。咁如果四个月嚟讲咧，就2700多万。咁呢个相信咧，我估计咧，系买疫苗嘅价钱咧，都系好大一个数目嘅。咁要知道咧，如果疫苗咧系有一个一定嘅限期嘅，一旦咧到期唔能够用嘅话咧，到时嘅损失咧，我谂都可能会大大超过我哋呢一个鼓励嘅奖金嘅，即系个抽奖金嘅。 咁打咗嗰啲人咧， 可以咧就其他嘅诱因咧，可以联下啲商户啦，去接种嘅疫苗，可以享有一个优惠折扣啦。系大家因为咁样嚟讲咧，双方都有一个经济嘅效益嘅。或者咧，喺啲商户嘅机构嘅公司啦，咁如果佢接种好嘅疫苗咧，政府系咪谂下发一个标签俾佢咧？喺个门口贴咗啲标签我呢度食肆咧，尤其是食肆啦我呢度啊乾淨嘅我啲侍應生咧已經打曬㗎啦，咁佢個襟章嗰度可以喺佢個件衫嗰度話個襟章啦，我已經接種咗疫苗啦，咁等等呢啲咧係鼓勵下咁嚟，我諗呢啲咁嘅措施咧係可以咧，相信係有一定嘅吸引力嘅。 咁之前譬如乖乖聽咗呼籲去打咗針嗰啲就冇得抽獎噶咯喎，今次如果你根據你嘅建議， 這個、都要市民咧係諒解啦，因為之前嗰啲咧可能就冇呢個抽獎嘅機會咧，就可惜。睇下有冇咩其他嘅誘因可以令到佢哋去消費或者商户之前打針嘅都有一啲折扣優惠咁樣嚟補貼翻咯。 嗯，你覺得政府接受嘅機會高唔高，或者有冇真係具體同佢哋傾過見面嗰陣提呢啲建議咧？ 政府咧雖然有講過話，即係想有一個金錢上嘅誘因，但係目前嘅接種進度嚟睇咧，實在係有啲需要咧係積極嘅方法去鼓勵市民去打針啦。特別喺個疫情嘅時候咧，而家稍為緩和啦，咁市民覺得都冇乜迫切性啦。加上咧係過去一年咧，市民已經習慣咗個一個社交嘅距離嘅措施咁繼續四人一台咧，我諗都係冇乜大嘅所謂啦。咁我諗即係我哋要認真打疫苗咧。佢哋或者市民我都認為係可有可無咁樣。咁政府喺呢一個破格嘅思維嘅裏面咧，應該要諗一啲方法去鼓勵咁令到個經濟嘅誘因咧可以係令到經濟咧係。有啲刺激咁啊，可以如果多啲人去接種咗疫苗咧，我諗雙方都喺市民嘅消費或者係個經濟上面咧，如果冇冇呢一個呢、這個疫情發生咧，係對大家市民都係好事嚟嘅。 好啊，頭先同阿史立德咧就係傾緊有關於佢哋一個建議啦，就係可唔可以為咗吸引多啲市民啦，提高嗰個接種疫苗嗰個率啦，咁啊可以係譬如舉辦一啲抽獎嘅計劃啦，咁啊講緊可能每星期抽一次獎咁啊，啲錢嚟自邊度咧？佢舉個例係咪可以一啲慈善機構或者係獎券基金等等嘅？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一齊可以討論一下呢個建議等等。佢都講到涉及一啲商鋪都可以有一啲嘅一啲方式可以係可以吸引多啲嘅市民出嚟打針嘅，但我都想問一下史立德啦，你覺得市民因為有得抽獎而出嚟打針嗰個嘅誘因啊吸引力有幾大咧？因為可能而家好多人唔打，未必係即係可能佢哋嘅考慮因素係身體嘅原因，可能佢哋身體未必適合咁，可能係有呢啲咁嘅考慮因素嘅。如果用抽獎都未必解決到佢哋呢啲憂慮嘅。 咁 都會有咁嘅情況發生嘅，因為個人都係有自己嘅意願啦，咁你冇辦法去逼人哋去接種㗎，因為個人都有自己嘅諗法，咁自己嘅健康咁。咁你亦都要諗下咧，就話如果要接種嘅嚟講咧，係咪要去醫生嗰度睇一睇啦？我有好多朋友咧，佢都係去醫生嗰度咧，係去先嚟一個檢查先嘅。咁當然啦，即係大家都有自由去接唔接種啦。咁至於政府咧方面咧，係作出一啲鼓勵咧，嚟到配合咧，令到大家都會有一個興趣關注呢樣嘢全部接種。咁其實呢樣嘢咧香港咧，亦都可能咧係要認即係學習去其他嘅國家，譬如英國咧，佢係都要全民去接種嘅，佢都冇鼓勵，但係外國人咧，佢哋個自覺性可能會強少少啦。咁佢哋而家咧喺個疫情嘅控制方面咧，都得到相當嘅一個程度嘅。而家由幾萬宗一日咧，已經跌到去千零千宗嘅一日。咁睇過呢個咁嘅情況，都係因為市民咧踴躍去接種呢個疫苗之後咧，嚟到控制到個疫苗嘅下降。咁一下降啦，咁大家都會舒服啲啦，因為實在喺個疫情裏面咧係太長啦，年幾嘅時間。 Okay. 咁令到我哋嘅市民咧都好大嘅困擾，而我提出咗仲有一個咧就係旅遊嘅經濟局邱局長講嘅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都提出一個商務嘅氣泡啦。咁商務氣泡嚟講咧，我係指咧係對於我哋喺商户喺國內有廠嘅有自駕嘅汽車，係咪喺依家疫情未曾完全清到零，係一個特別嘅措施。我話將我哋嘅經濟個經濟帶個脈絡咧係斬斷，好似斬咗自己的手腳咁。因為如果我哋嗰啲廠户啊、商户啊能夠上到去國內處理翻佢自己嘅業務咧，係大大提升佢個業務同埋佢個經濟效率呢一方面咧，係可唔可以先行係局部喺未曾完全清零之前咧，特別咧係去點到點有自駕嘅車。自己都是一個人嘅啫，咁亦都冇中途亦都冇話去到第二度嘅，咁呢個情況係咪有限度嘅控制？係每日咧三至五百嘅車輛來往，咁等於好似我哋即係嗰個物流車一樣啦，咁日日都係往返咁啊。 Okay, 我哋嗰啲好多老闆都能夠翻去處理佢自己嘅業務咧，的確上咧係好大嘅損失嚟嘅。 但呢个要短期内做到是不是都相对易一点，商务气泡这个政府反应又怎样 呢？商务气泡呢我都提出过给政府，政府都积极在度考虑的，希望很快有一个信息给到我们的厂家啦。 OK, 好啊，跟史立德谈到这里，史立德呢就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来的。继续听你的电话，电话旁边有陈女士，早晨。 是早晨啊，萧生。 是请讲。请讲，请讲， 系咁，我想讲咧，其实咧嗰啲奖金、奖品、抽奖嗰啲咧，其实我又觉得个隐忧都唔系太大嘅。最好咧就系将呢啲奖金、奖品咧，或者系整一个系愿意捐嘅吓，唔使政府嘅，或者政府帮下嘅。咁咧就系话唔使问原因，打病打咗真系会死亡嘅，嗰啲就赔嘅。咁赔一个咧系咩额咧咁？再去商討咯。 但而家都有個賠償基金㗎，都有個。 唔係，但係你嗰個要查原因啊嘛，查好多原因啊嘛。咁呢個就唔使查原因嘅，真係死亡嘅，咁已經係一個傷痛㗎啦。咁一個咧，如果幫咗忙咧，我因為我啲事咧成日話，我要打就查，病㗎啦，本身身體攞多個錢㗎咁。但係咧，如果真係唔使問原因就去賠償，咁可能啲人啲心理平衡啲咯。 但可能會好多，因為好多成日都唔知道關唔關打針事又照賠嘅。 關事， 仲輸個機。O K O K， 陳女士嗰個線路可能有少少問題啊。聽另一位嘅聽眾有何女士啊，早晨。 喂。 係，請熄個收音機先，何女士。 好啊，好啊。 回音有啲大，係。係 點咧？ 而家可以請講啦。 我啱啱咧就聽到啱啱你嗰個嘉賓啦講嘅嘢，我就冇全部聽曬。佢話要打針咧，就最好有獎金啦。又話廠商或者乜嘢捐出嚟，打到針抽到咧就 50万、100万、几多万、几多万？ 嗯， 我想问一下，嗱，我哋打咗啦，唔好讲啦吓。想问一下佢系唔系香港人？要钱先出得嚟嘅咧？吓、啊？点解旧阵时边度有难，边度要捐钱，我哋香港人咁踊跃去捐咧？咁做好事咧？ 嗯， 点解香港本身有难？呢啲系叫难啦，天都系叫天灾啦，系咪先？系咪啊？我讲当系天灾啦。 嗯。 咁点解我哋个个缩衫唔做咧？你估为咗乜嘢？系有啲政治嘅响度。第一，第二咧，我哋香港好多派人，我哋点解唔谂下？我哋香港要团结翻自己香港。 嗯。 唔好理系乜嘢政治乜呢啲唔好计。因为我哋团结翻咧，整翻好个香港，唔系讲钱先出嚟， okay， 即系未必吸引到你。总之都系嘛， 系唔系？仲系啊！我唔系话打咗我就要赔，我唔需要呢啲、 嗯。 我哋应该你，如果你话要赔钱啊，俾钱先至出嚟嘅，喂，有啲未必系个个唔贪心噶噃、 嗯。 我想嚟打，我迟一步先，或者啊个计划好好咧，唔打住。又或者有啲真係我係要扭到你出到為止，你有咁嘅聲氣出咗嚟啊嘛？ Okay， 啊，唔多唔少都梗係有好多咩乜一獎乜獎物噶啦。 嗯， 咁我哋做人香港人係唔係咁樣做噶 ？OK， 好啊，唔該曬何女士，聽到你嘅聲音啦。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聽日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圣经记载了该隐和亚伯的故事，两个人是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该隐是农夫，亚伯是牧羊人。该隐因为妒忌亚伯，最后将兄弟杀害。但是小说该隐与亚伯并不是宗教故事，而是一部家族斗争和商战的精彩小说。 故事从威廉海恩和亚伯罗洛斯基的出生开始双线展开。这两个在1906年同月同日出生的人，有着截然不同却又互相牵引的人生轨迹。 威廉出生在显赫的美国银行世家，贵为独子的他注定过着一些优越不凡的人生。但是童话在他六岁那年就出现了变数，他的爸爸在铁达尼号的船难里面死了，威廉顿时就成为了整个家族的众望所在。虽然他是天之骄子，但都凭着个人的天赋和努力，细细个就显露到投资和辩才的智慧，先是阻止了继父骗取家产的阴谋，之后又周旋在一众轻视他的银行业叔伯之间，打下属于自己的江山。 另一边上，亚伯生于波兰的荒郊，被贫困的猎人家庭收养，靠着过人的天资得以进入南爵城堡做公子的伴读书童。但是不久战争爆发，庄园相继被德俄士兵侵占，亚伯被押入苏联的劳改营，饱受身心折磨之后辗转逃到去土耳其，最终流亡到美国。他从当酒店餐厅侍应开始，一边攻读经济学位，一边学习投资，累积人脉和财富，终于建立起他的酒店王国。 两个看落是平行线的传奇人生，但是因为华尔街大股灾而交汇，在时代和命运的捉弄之下，结下了不解的恩仇。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该隐与亚伯》，作者杰弗瑞·阿杰，由春天出版国际文化有限公司出版。